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位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信陵君爱惜人才，不管这人什么出身，只要有本事就往家里请。听说都城看大门的侯莹是一个贤才，这信陵君就带着厚礼前去看望，结果吃了一个闭门羹，还不死心，第二回又请了王公大臣作陪，亲自去请侯莹。半路上侯莹故意找茬跟朋友聊天，拖延时间，这信陵君啊就在边上乖乖等着。终于聊完了，该去赴宴了，这俩人一出现，可把王公贵族吓了一跳。闹了半天，这老叫花子就是贵宾呐，你信陵君诚心拿我们寻开心是不是？这场宴会到底应该如何收场呢？身为贵族，他礼贤下士，广招门客，他用人有方，切符就照，却落了个背井离乡，支援祖国又如何招惹上君王？一个史上流芳千古的名士，他的人生为什么如此凄凉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战国四公子之首信陵君第二集。且说宴会之上，王公大臣们都伸着脖子往外瞅，等信陵君一露面，大伙全傻眼了，揉揉眼睛，没看错吧，他掺着一老叫花子呀，颤颤巍巍的正朝里边走呢。一进门，信陵君直接把侯莹请到了上座，给他一一介绍各位王公大臣，然后又给客人介绍，各位大人久等了，这位就是今天宴会的贵宾侯莹侯先生。介绍完了，终于开宴了，客人哪还管是贵宾还是乞丐啊，反正上菜了，只顾着一个劲儿的喝酒吃菜。酒桌上客人们推杯换盏，喝得不亦乐乎。就在大伙酒兴正高的时候，信陵君站起身来，端着酒杯走到侯莹面前。侯先生，我知道今天是您的大寿之日，特意把王公贵族都请来给您过寿，这杯酒祝您福寿双全。王公贵族一听，好嘛，得了，咱今儿来当群众演员来了，群眼儿，哎呀，就给饭吃，没钱。这老头面子够大的，谁能过寿请这么多人，摆这么大谱啊？信陵君煞费苦心，一番好意。侯莹呢，反倒不客气，照单全收。哎呀，公子的美意，我早就猜透了。不过呢，我也不亏待公子，今天我可算是尽了力了。信陵君闻听此言一愣，尽力了，什么意思？王公贵族也感到奇怪，你这老头干什么了？就说自己不亏待公子，大伙都一脸问号看着他。侯莹喝了一口酒，不急不忙的，我呀只是个看门的， 而公子呢，身份高贵，却委屈了自己，在大庭广众之下亲自驾着马车去接我。本来啊，我不该这个时候去拜访朋友，也特意叫公子陪着一块儿去。我之所以这么干呢，其实就是要成就公子的美名啊。我故意让公子的马车在集市上等我，公子不但没有不耐烦，反而对我更加的恭敬，这些世人都看在眼里啊，他们都把我当成小人物，而公子却落了一个礼贤下士的好名声啊。侯莹这么一说，信陵君才明白过味儿来，赶紧过来谢过。各位大臣王公贵族啊，也对侯莹是刮目相看。打这之后，侯莹就成了信陵君的座上宾，事事帮他出主意。其实信陵君请侯莹的整件事儿，说白了就是侯莹在给信陵君打广告做包装，给他塑造了一个礼贤下士的好形象。可是什么事儿都有两面性，好形象的背后也隐藏着阴影。经过侯莹的广告宣传，信陵君求贤若渴的名声越传越远，威震当时的各个诸侯国。魏国有信陵君，其他的诸侯国只能看着眼馋，不敢进犯魏国。有一回，这魏王请信陵君去宫里下棋，两个人呢正斗得不可开交呢，忽然紧急军报传来，报大王，边境传来紧急军情，赵国大军进逼边境，正朝我魏国而来。魏王当时手上正拿着一颗棋子啊，听到这个消息手一抖，这子儿啪就掉地上了。哎呦喂，赵国大军来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，快传令下去，把文武大臣召集起来，召开紧急会议。这盘棋魏王也不下了，在地上来回搓手直走柳啊。下人刚要去通知开会，信陵君开口了，别去了，开什么会呀、啊、那是赵王在打猎呢，不是要进攻我们，来来来，咱们继续下棋。魏王听了将信将疑，哪还有心思下棋呀、啊、走一步错一步，没几个回合就输了。这时候下人来报，禀大王，赵王是打猎呢，不是进攻我们。魏王听完大吃一惊，真是打猎呢，呵，哎呀，可吓死我了。等缓过门来一想，不对啊，赵王打猎赵王自己知道，你信陵君怎么也知道啊，你又不是赵国人。赶紧问公子，你是怎么知道赵王是要打猎呀？这信陵君笑了笑，这还不简单，我的门客就在赵王身边，随时打探赵王的隐私，知道他的一举一动，这些情况门客早就汇报给我了，所以我知道赵王今天是在打猎。哎呦，一听信陵君说这话，魏王觉得后脊梁骨直发凉啊，我这弟弟什么人啊？赵王守卫那么森严，他都能够探听到赵王的一举一动，相比之下我这魏王显得多无能啊，万一我把国家大事交到他手上，他再趁机把我这王给夺走了，到时候恐怕我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魏王越想底气越不足，对信陵君猜忌上了，而这一切都没有逃过侯莹的眼睛。侯莹在信陵君的身边时刻提醒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，除此之外他还给信陵君介绍了另外一个门客，这个人就是当初他去拜访的屠夫朋友。一个屠夫对信陵君来说有什么用呢？魏王对信陵君猜忌，这信陵君啊也不是傻子，他的门客遍天下，魏王这点小心思谁都能看出来。这时候侯莹趁机站出来了，公子啊，小臣有位门客要介绍给您。信陵君一听就来兴致了，哦， 什么人呢？您快说说。侯莹眨了眨一双老眼，这个人呐，您见过，他就是我那个卖肉的朋友，此人名叫朱汉，他可是个有本事的人，只不过没人了解他，他就隐居起来了，在市场上卖肉过活。信陵君听了很高兴，第二天就装上礼物去拜访朱汉，到了肉摊前边客气一番，没成想完全是对牛弹琴，这礼物朱亥照单全收，可是既不答谢也不回拜。信陵君接二连三的跑了好几趟，每回都是放下礼物就没话说了。虽然感觉挺奇怪的，可既然是侯莹推荐的，那就应该错不了。信陵君不怒不火，该送什么照样全送过去。公元前257年，秦国在长平打了一场大胜仗，趁着胜利又出兵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。当时信陵君的姐姐就是嫁到了赵国，做了平原君的夫人。借着这层关系，赵国多次给信陵君写信，请求魏国发兵解救赵国。魏王派出将军晋鄙带着10万大军去援助赵国，前脚大军刚一出发，后脚这秦王派来的使者就到了。这使者飞扬跋扈，一见到魏王下跪都免了，指着魏王的鼻子就威胁开了：我告诉你，赵国的都城马上就要被我们拿下了，谁要是在这个时候胆敢去援救赵国，等我们打下赵国之后就一个一个收拾。当时秦国可是实力最强大的诸侯国，使者这么一吓唬，魏王差点尿裤子，连夜写了军令，让部队驻守在邺城观望一下局势，千万别出兵。您看这魏王多会办事儿，大军发出去了，名义上去救你们赵国，实际上脚踏两只船观望局势，要是赵国不行了，他们的部队就跟着秦军联盟沾光，捞点战利品，要是秦军占了下风啊，就跟赵国一块把秦军给灭了。魏王见风就倒，可信陵君不行啊，现在危在旦夕的是自己的姐姐跟姐夫，平原君多次写信催促，可魏王就是按兵不动，这可如何是好啊。信陵君急得火烧眉毛，大军一天不去援救，很可能第二天他姐姐就得命丧乱军当中啊。他几次去劝说魏王，门客们也想尽各种方法，可是魏王就铁了心了，按兵不动，什么亲情啊姐妹啊，保全自己的王位是最重要的，要为了这个得罪了秦国，把自己搭进去多不值当啊。几次劝说下来，信陵君明白了，魏王这就是胆小怕事啊，我就是说出大天来，他这兵也不会发的，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姐姐被杀。信陵君咬咬牙，带着100多辆马车，带着自己的门客，要跟着秦军豁命去。信陵君带着马车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，经过城门正好碰见侯莹。这信陵君跳下马车：侯先生，现在赵国危在旦夕，魏王却是按兵不动，不出兵救援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姐姐送死，哪怕我只带着门客，也要去跟那秦军拼个你死我活。侯莹看了看信陵君的队伍，哦，公子好好努力吧，老臣我年纪大了，就不跟你走了。说完，侯莹大摇大摆地走进城里。这信陵君坐在马车上走了几里路，越想心里头越不痛快，心说不对呀，我待侯先生不薄啊，这天下尽人皆知的事儿，现在我要去跟秦军拼个你死我活，这侯先生竟然一个字儿都没多说，难道是我哪个地方怠慢先生了？信陵君怎么也想不通。停，把马车停下，调转车头回城，我要去问个明白。100多辆车，后车变前车，呼啦啦的都回来了。信陵君一下马，就看见侯莹啊正面带微笑等着他呢。 信陵君几步走上前来，侯先生，您这是？侯莹笑了笑，哈哈，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。 信陵君大吃一惊，侯莹接着说：“公子您爱惜贤士，闻名天下，现在赵国有难，牵动魏国，可是您却自不量力，带着门客去抵抗10万秦军，这样不等于是拿着肥肉喂老虎吗？有什么用呢？公子您一意孤行，都不问问门客的意见，那您要门客又干什么用呢？”信陵君听了这席话，感觉很惭愧，确实自己啊太心急了，可眼下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信陵君对侯莹拜了两拜，多谢先生及时指点，是我太过鲁莽了，不知道先生可有什么妙计呀？侯莹看了看两边，把旁边人都支开了，附在信陵君的耳边，要对付秦军，咱们就得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没有兵权，一个贵族去对抗强大的秦军，这场仗应该怎么打呢？侯莹出的主意就能保证赶跑秦军，救赵国于水火之中吗？侯莹给信陵君出的主意很简单，但是也很冒险，一个字儿，偷。在战国时期军权都是在国君手上，这国君要想调兵遣将，得用兵符作为凭证。这兵符呢，一般都是铜做的，老虎样式的，一分为二，左半拉给带兵的将军，右半拉在国君手上，一个军队一个兵符，不能混着用。调遣部队的时候，这国君写一份诏书，连同那半个兵符一块交给使者，看见这两样兵符一对能对上，这将军就知道这是国君的命令，要不然少了哪一样都没用。侯莹给信陵君出这主意，就是让他去偷出兵符，假借国君的名义调动在邺城的禁闭大军。可是兵符在魏王的寝宫里头，这怎么偷出来呢？侯莹早就给信陵君想好了门路。公子啊，我听说这兵符就放在魏王的寝宫当中，这如姬是魏王的宠姬，经常出入寝宫，他窃取兵符最合适。而且您对如姬有恩呐，当初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，他请求魏王为夫报仇，结果追查了3年，仇人都没找到，最后如姬没辙了，哭着请求公子您给他报了家仇。这公子追查了3年，仇人都没找到，最后如姬没辙了，哭着请求公子您给他报了家仇。这公子只是苦于没有机会报答您呐，现在您请他去盗取兵符，他一定会答应的。能成就什么霸业？现在他心里头一门心思的就想救出姐姐。听了侯莹这个主意，左思右想，实在还回去估计啊也就过去了。信陵君当即就派人找到了如姬，请他盗取兵符。如姬哥把魏王给灌得烂醉如泥，这正是盗取兵符的大好时机呀。如姬的心一阵狂跳，他一会儿魏王没反应了，如姬拿起兵符急匆匆地包好，就递给了信任的下人。众陵军出发了，临走前他来跟侯莹道别。侯莹看看兵符，摇摇头，不行啊。信陵军心里咯噔一下，